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长瓜小北风，读报节目是立心儿，聊天室里来扎堆儿，话里话外您捧哏儿。哼，有劳各位，这个也算您呐。这任务跟这个其他的节目主持人相比啊，您给这话里话外捧哏儿呢，任务稍微繁重一点。为什么呢？嗨，立心呐，得靠着您啊。这个水平啊不够，是啊啊，荒腔走板，哈哈，对，特别需要大家的帮助。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现在还是午间啊，再过些日子呢，赶到明年，打从1月1日开始，您记住，这就是晚间读报节目。明年呢，咱们节目时间改到晚上9:10。这个时间呢合适，啊，哈哈，对对对，不过呢，这个到了中午啊，给您读报的时候，哎，这个声音呢起高音往上走，晚上咱就得深沉点了啊，不能吵着您，也不能吵着街坊四邻呢，哎，是吧，咱们这个音，这个音量啊，这音准啊，音调啊什么之类的，嘿，甩腔啊都是往下来。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啊。那位说您这是应该是参与了艾宝良老师的节目了啊，呵呵，对。跟各位说一声，这个还有一个啊，他这个重播的时间啊，这个承蒙有听众提醒，这在这个聊天室里头说，那个明年还重不重播？重播，凌晨3:30钟啊的那个，哎，那个钟点重播，直播呢晚上9:10啊，跟各位说一声。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能够直接的听这个电台的节目。听听之上还有话里话外的聊天室，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进聊天室大家互动交流，方便的话您再顺带手关注一下话里这个就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要说呀，这个现而今啊，这哟呵，咱这个天也凉了啊，说是今天是啊大雪，哎，这虽然是没下，但是它这个按照时令是大雪啊，天一凉，天凉是凉，人心是暖的，哎，做好事的人那是多的，做好事的那人多数心里头那是有数的啊，但是也备不住发生意想不到的，哎，好人好报的情况啊。好人好报还意想不到，你看赶得太寸了。事情发生在啊，这是头几天湖北阳新这个街边上啊，那楼底下摆了一个小桌子，小桌子小椅子，哎，有一小孩，小男孩坐那地方。这家长啊说，你因为那个南方啊没咱们北京这么冷啊，这个外头还能待住人啊，跟孩子说呢，你啊给你这个把桌椅啊搁好了，你就跟这儿好好的啊，就是这个踏踏实实写作业啊，行行行，哎，你这好好的啊，这个温书啊，你温书了吗？这个学房先生教了吗？先生教了啊，这进步的还可以， 那给爸爸妈妈说一说啊，说一说呀，说这个道德三皇五帝，不是这个啊，对对对，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大雁打石四海飘，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啊啊，那个什么，那个山前梅鹿山后狼，不是那个，让你说温书啊，温书，对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嗯，你看这孩子进步太大了啊，哈哈哈，您把这个书都改了是吗？就跟这孩子一说一乐，然后说呢，你啊行了，赶紧踏踏实实就写作业做功课，爸爸妈妈就忙他们的事情，就这功夫，小孩跟那低头正在那儿写作业的功夫，突然之间耳轮中就听得啪嚓，好家伙，就在这孩子泄劲呢，离他不远，他不是就在道边上吗，街边上有一辆电动车，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整个这车呀就翻起来，好家伙，这位骑车这位大哥整个一大仰巴脚的啪嚓，哎呀，就那辆电动车整个啊就压在这个骑车人身上，哎呦，当时疼的呀，小男孩一看，哟，出事儿了，这孩子你看人家这个，说实话家长也是教育的很到位，赶紧站起来，腾腾腾腾就跑过去，往起啊就拽这个骑车这位叔叔，您疼不疼啊，来我帮着你把你从这车里面给蹬出来，他那有条腿啊让那个电动车压着了，正这儿弄这事儿呢，这孩子刚刚啊咱就说离开他那个小桌椅做功课那地方不到半分钟，啪嚓，那说行了，您这相声词真是太邪乎了，是啊，他不是坐楼底下吗，打楼上下了个东西，是瓶子呀还是个什么口袋呀，是反正是有点分量，当时下来咵嚓就整砸的，孩子特别的准特别寸，整砸的这孩子做功课那个位置上，把那小桌椅当时就砸躺下了，哎呦，大伙一看呀，这谁呀，这是，可说呢，楼上坠物，这孩子为了这个帮助受伤的骑车人，刚刚离开不到半分钟，楼上就下了暗器了，哎呀，那位说这太寸了，可说呢，当然这个高空坠物这个太危险了啊，这应该说这犯法了啊，得亏没砸着孩子，但是哎，人家路人赞曰好人真是有好报，嘿嘿，对了，太寸了啊，这是好人做好事，那么这个干坏事的人呢，哎，多数心里头他也是有数的，嘴上他不说，有那个装傻充愣的啊，装傻充愣族啊，啊，这也算一族，哎，有吗，有，呵，炸街去了，哟，那得多少炸药啊，啊啊，不是 TNT， 嗨，黑色火药，哎呀，不是炸街，之前我说过，就是他呀特别的啊寂寞难耐，嗯，唯恐大伙不知道他买了这个玩意儿，他买了这个讨人嫌的玩意儿，甭管是摩托车还是机动车，专门的改装了，哎，专门改装了，哎，在那个排气管那地方改装一下，哎，这个改装的整个技术操作的这个名称很高端，叫做讨人嫌，嗯，你不信你到那个修理厂问问啊，人你跟那技工师傅一说他就明白，哎，给我这车来个讨人嫌吧，啊，行，您等会儿，那位讨人嫌的先生过来吧，啊，干嘛叫讨人嫌呢，他排气管那儿啊给做一个处理，然后这车这就不是车了，嗯，那这车是什么呀，就炸街了，他那样的话他那排气的声音特别的响，啊，整条街尤其是半夜，这个街坊四邻大人孩子睡着着的，他来这么一下，他还故意的，哎，楼群里头特别是啊居民小区人少的地方，这都不能炫这技， 炫技，哎，都不能给大家做这种表演啊，做这种讨人嫌的表演啊，讨人嫌的特技表演。嗨，这讨人嫌就别表演了，可说呢，这叫炸街。就那半的孩子，哈哈，哎，可能家里头有点基础啊，有点实力，趁俩糟钱儿，哎，有点小目标，嗯，呵呵，对对对，啊，甭管是一个俩仨那个小目标，哎，这家长也是心疼孩子哟，要星星不给月亮啊，哎呀，这个想要月亮赶紧搬梯子给往下摘，嗯，别摔着，哎呀，不行，给孩子买买哟，哎呀，我看看那外国的那个车好，好好的不得了，我要那个，来来，快快快，快着快着，嫁了不缺钱不缺钱，给孩子啊准备这个，要不怎么说咱们这孩子跟一般的那个好学生不一样呢？我们这是恶少，哎，嗨，京城四大恶少，哎，行了，啊，那是旧社会，对，我说呀，可说呢。现在是没有啊，对啊，不然警察怎么能找他呢？啊啊，那个找着这位了啊，找这位了，嗯，童少，哎，哦，对，具体叫什么不说啊。大兴区改装了摩托车炸街，你这一回两回啊，大家也懒得跟你一般见识。你要是好，他算逮着了，他算得以了，他算合适了。哎，他算是嘿美了，说白了，这就是完全不自觉，完全的缺德，完全的缺德，带冒烟儿。嗯，你可不是吗？炸街必须冒烟儿。突，好家伙，他那一溜的，他这么一跑，整个那地底下那个沿着马路好窜火星子。后来人群众实在受不了，报警了。报警之后，民警。这种啊不好逮，你不知道他多子来，一般都是夜里头半宿，就等你睡着的时候他来啊，这些个是吧，这些个嘿讨厌的小标兵，嗯，要怎么招人讨厌呢？人家自个儿知道咱们这个行业标准行业规范是不是啊，行业的天花板就在这儿呢，不把你给讨厌，把你惹急眼了，这不算完哦，嘿，讨人嫌啊，这叫讨人嫌一族啊，哦，对了，不知道他多的来，民警啊一想，得了，咱笨办法，蹲守在那，好，这大冬天民警同志，呵，哇，呼呼，好家伙，哈着手啊跟那蹲守也不容易，那是啊，群众反应啊啊，你说就这么一个啊，就讨人嫌，让民警大冬天雪地里，那个就是外头吧，没下雪也差不多了，愣蹲了三天，愣把他给等来了。等来之后啊，他骑摩托车，突，呵，炸完之后高兴，哎，回家喽，哎，今天的讨人嫌功课已经胜利闭幕啦，哎，回家躺着睡觉去了，一会儿警察就到他们家了。一敲门啊，把门叫开了，在屋里他都已经脱了衣服准备睡觉了啊，哎嘿，好，你看完成任务心情非常的很啊，很爽很爽很爽，哎，你看看，哈哈，是吧，童少吗啊，行，就别童少了啊，就别少了，是，警察就过来了，进屋之后问说你是谁谁吗啊，这时候你说他不知道自个儿讨人嫌吗？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直接吧，警察说你好好说话，我这好好哎呀，你哆嗦什么呀，我是扰民了是吗，哎，哦，你知道啊，行了，跟警察走吧，拘留了，对呀，你就这个事儿闹的啊，所以说嘛，哎，就得看这个姐妹情，嗯，这不是男的吗？不是，就说的是小姐们儿。嘿，那家伙，那小姑娘之间要好，那好的跟什么似的。好家伙，亚赛亲姐妹一般，这叫闺蜜。你等会儿，啊， 怎么发音？闺蜜，对，我呢，我说成闺蜜啊，根儿蜜，哎，就好姐们儿，哎，好姐们儿必须得共同的来体验啊，体验这个叫消防队的这个快乐啊。我还没听说过叫消防队快乐呢，可说呢，这事儿啊，发生在这个江苏某个地方，具体什么地方不说了啊。小刘姑娘，你说这孩子啊，这年轻人啊，这个反正也属于是讨人嫌这个族群的，嗯，这就别族群了，就说好好你坐公交车，你好好坐呀。他那个人当地啊，那公交啊，咱们北京的公交都是那个里面那个就是属于是栏杆一类的啊，他那儿也有把手啊，但是呢，人家那地方那公交呢，那个上头有拉环儿。我记得多年前北京的公交上也有拉环儿啊，后来改了，地铁里头还是拉环儿，方便你拽着啊。这个回头这车呀，刹车起步什么的，回头你再啊，怕你闪着，哎，这么一个啊，这么个设施，这个是方便你的，方便乘客的呀。小刘姑娘，哎。嘿嘿，这个哎呀，好好玩，哎，这拉环，哎，你看我把手伸进去啊，哎，你看我把手伸进去，其实那个就用手拽着就行，不得玩一玩，哎，要不怎么讨人嫌呢？呵呵，一伸手本儿，他把手腕直接就伸到那拉环里头，嗯，你看伸进去了吧，哈哈，毫不出意外的啊，呵呵，拿是拿不出来了，哎呀，坏了。手啊卡在那拉环里头，怎么蹬不出来，哎呦，可了不得喽。又是央个司机呀、啊、售票啊，赶紧叫消防员。消防员赶到现场，几分钟的时间，这拉环啊说了，哼，这个往外蹬是蹬不出来了，嗯，蹬出来那要是硬来的话，那就只能把手腕蹬出来，哎，别，手还要呢，对，就说给这拉环来了一破拆，哎，拆开了，小刘姑娘把手拿出来了，这消防员还紧着嘱咐，没肿吧，啊，还好啊，好玩，哎，不是玩啊，我告诉你说啊，好玩，不还跟玩没关系。消防员紧着说，你得接受教训，以后别往里头伸着这手的伸这拉环里面，都卡住了啊，跟你说了啊，注意安全，行，谢谢您，慢走，一会儿再见，一会儿啊，不是，就说这个哈、啊、您忙您的哈哈。等到这消防员走了之后，没过多一会儿，时间不长，又有一起报警求助的，赶紧过来吧。啊，说是这个有一人呢，啊，他是讨人嫌族，哎，行，您就别介绍他这个了，就说呀，他手伸在拉环里面出不来了，啊，消防员还说呢，这不是这个最近怎么这事儿怎么这么密集呀、啊，也太频繁了，啊，这好家伙，这一族太壮大了，嗨，赶紧到现场。到了现场，消防员一看，嘿，您猜怎么着，又是他，谁呀、啊、就是那小刘姑娘。哎呦，小刘姑娘那手啊，这回不是右手啊，换了左手。消防员说，你是打算找旗儿是吗？哎，您快点把用那个破拆一下，行，你先等会儿。消防员说，怎么不是，你怎么不听劝啊，第二回，而且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不是你干嘛？同样的错误啊！我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闺蜜，嗯，你发音准确一点，闺蜜，哎，好姐们儿。我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我接受教训，啊，哎呦，我感觉很后怕呀，哎呦，我这个教训很深刻呀，是吧？我得跟我的闺蜜闺蜜共同的分享，啊，这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呀，哎嗨。所以我就开通了这个微信的这个视频啊，我跟这闺蜜说呀，哎，姐妹你看着啊，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关键她不明白，你知道吗？你这从头到尾你不给她演示一遍，她不知道去，你说我愣是，哎，我说我是手伸到这拉环里头， 出不来了，你知不知道啊？不能吧，你看他矫情较劲，这一较劲，我这气儿等一上来，好嘞，我再给你啊来一遍吧。呵，消防员说呀，就欠不管你啊，当然这话不能这么说，但是你这，哎呀，你这个事儿闹的啊，什么事儿啊，可说呢，可说呢，是不是啊？这还一母子情哦，娘俩的事情。哎，这有点跟头一个那故事有点相似啊。广东湛江有一位钟姑娘，她呀在家里头带着孩子啊，爱人白天上去出去上班去了，在家里头厨房，她正给家里人做饭呢啊。这广东人这粤菜这做饭仔细啊，当然这个普通人家呢也不能跟大饭庄子似的啊，什么哎呦呵，广东的饭啊，酒家呀，什么饭店啊，大三元之类的，那不行，那呵呵太麻烦。但是广东人做饭他还真是啊，人家这个上心啊，这怎么煎炒烹炸呀，什么呵啊，干炒牛河，哎呦呵，煲着汤，嗯，煲着老鸭汤老鸡汤啊，哎呀，龙虎刀，那说那都做到这份上可就够啊，这就够麻烦的。就说呀，钟姑娘她那小儿子在家里头一边看着孩子一边在厨房弄饭啊，那个弄饭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炒菜唰唰唰炒炒菜，呵，搁蚝油，又是啊生抽，呵呵啊，这出一盘，哎，再来一盘，正这忙活，就听见外屋这孩子，哎，妈妈，我哭什么呀？怎么了？怎么了？跟妈妈说怎么了？哎，孩子就那儿哭，也不说话。哎，我哭，什么事儿啊你？你要干嘛呀？我也想找妈妈玩，妈妈，过来。这孩子其实没什么大事儿，这孩子就是淘气。就是讨厌啊，就也不是讨厌，就是跟妈妈撒娇。哎呀，我想妈妈出来找我玩。哎呀，这妈妈这炒菜呢，这腾不出手，你等会儿。说了几回了，孩子还在那哭。嘿，把钟姑娘给气的，这孩子你真是的，你真是这讨人嫌。哼，我得出去看看去。他这把火关了，菜都炒得了，那还炖着汤呢。心话说，我，哎，这个逗逗孩子，我再回来。转身就出了厨房，刚出厨房没走多远，就听身后啪腾哭嚓、什么情况？就他那个煤气罐炸了。好家伙，煤气罐炸了之后，就那厨房密闭空间呢，好家伙，就跟响了一导弹似的。嘿，哎呀，好，这整个这厨房火光冲天，噗，火苗都上了房了。哎呀，钟姑娘一看不好，打电话叫救火车。嗯，救护车暂时还不需要，没人受伤啊，好在没事儿，人是没事儿。当然厨房得拾掇拾掇啊，你甭管是炒牛河呀，老鸭汤啊，啊，龙虎斗啊，那说您就知道这几样粤菜是吗？啊，这些反正暂时都吃不了了。感谢这孩子，哎呀，这个，啊，钟姑娘说得亏呀、啊，这是亲生的孩儿啊！你看，你瞧，就说嘛，什么事都得小心。好家伙，当代白事会呀、啊，白事会是一传统相声段子，在贵州黔东南。哎呀，哎呀。这心里这个难受啊乐什么呀，他这个精彩啊，什么精彩，节目精彩，不是难受吗？不是白事吗？对，这户人家老人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们这家人，哎呀呵，哎呀，抱头的，摔盆的，打翻的，呼，哎呀，哈哈哈哈，疯了，怎么意思啊？可说呢，好家伙，就招呼街坊四邻，四邻八乡，赶紧来，赶紧来，大棚唱戏啦！嘿，哎呦，这家伙，我们得表达我们对过世老人家深切的哀思。哎呀，这要不唱《龙凤呈祥》怎么表达呀？这要不唱《算粮打灯店》怎么表达呀？这要不唱《红娘打西厢》怎么表达呀？那时候您等会儿， 这几出都是白氏时候唱的，不是啊？不光是这个，呵，你说这天一凉，好家伙，人家家里头办白事，哎呀，请的大姑娘穿的还挺少，穿的特别的清凉，跟那儿蹦擦擦蹦擦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等会儿吧，那位说怎么太热闹了，哎呀呵，赶紧的赶紧的，各种各样的乐器响器都得跟上啊，当当当里个当当当个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当个当当里个当当个里个当当里个当，你不是大伙儿问了，说您这说清楚，您这是办白事啊，这还是娶媳妇儿？就说，就他们这热闹，好家伙，搭棚唱戏呀、啊，而且都是那特喜庆的节目，啊，哎嘿，好家伙，大伙儿一看，您这是您这是要过春节是吗？为什么呀？这个喜丧喜丧，哎，那也没这样的，可说呢，可说呢。新闻一口清，央行说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北方多个地方将迎来雨雪天气。说这个浙江宁波确诊新冠病例是感染的那个德尔塔变异株，正是。立新读报说端详，聊天室里您最强，一语不合把人伤，是特殊行业带怒党。嗯，啊，什么什么您呢？这是什么机构？啊，不是机构，这是什么组织？不是组织，啊，它就是一种情绪。哎呀，就在这个互联网之上啊，这还不是我说的啊，这名字也不是我起的，半月谈说的，啊，说这个有这么一种，当然这个呢，跟咱们这个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相比。啊，这是个个别的现象，但是也不能不重视啊！啊，带怒党，带就是那个带节奏那带，怒呢就是那个怒气冲霄汉那个怒，啊，带怒党，这是干嘛的？这是哎，就是网上一语不合，这就开始就杠上了，哎，年轻人管这叫开撕。啊呵，您听这词儿使的啊，开撕，嗯，情绪先行，理性缺位，是共识难得。这互联网啊，您要是讨论点问题，现在真的不敢啊，倒不是别的，他老拿这个说事，哎呦，你说点什么他都能往他自个儿那身上去，哎，你啊，好，这事完不了了，告诉你说，嚯，这必须得打电话反应反应啊，就这样的，这就叫带怒党，嗯嗯嗯嗯，哎，就是人家说了，当然这个我说了，它是个个别现象。为什么说个别呢？要都这样的话，那这好，这不得了了，这个。可是你别小看这个别现象，它能把这个互联网弄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尽管是个别的，它的负面影响也是挺大的。啊，人家说了，你好好的互联网怎么就不能够理性的讨论呢？呵，盯点事情，呵，急眼了，不行，受不了了啊！开始带怒，带怒啊！开始带怒的节奏，嘿，凭什么你挣那么多钱？嗯，凭什么你娶媳妇儿？啊，凭什么你娶的媳妇儿是女的？废话，啊，呵，这不行啊，这个，他根本就不管事实是怎么回事情。你别小看这个带怒党，他这一带节奏不要紧，有些个年轻人还真的容易被带跑偏，跟着就走了。哎呦，这家伙一天到晚不上班不干活不吃不喝，呵，就在这互联网上没完没了啊！哎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带怒党的真正的面目是什么？简单给您形容一下。啊，长什么模样我就不说了。对，带怒党是什么样人啊？用完人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用这人完了的标准要求自个儿。对，您没有听错啊，用完人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用这人完了的标准要求自个儿。哎，京剧里头有这样的。京剧里还有啊，这你有我。 进宫里头。啊，刚才您听出来了，哼，这李彦飞他们爷儿俩就属于这种带怒党。感谢大伙儿啊，特别是这个晨曦朋友，人说这个听咱们节目啊，这个一不留神家里锅差点糊了，哎呀，你看看，怪我哟啊！抓紧时间再给各位说说报纸的这个事情。这首先是新华每日电讯说，这个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至少38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新冠变异毒株，跟那个德尔塔不太一样，德尔塔是仨字儿，这是四个字，奥密克戎啊，可能是复姓。哎嗨，抓紧时间，这个北青报说了，北京疾控这方面已然提前谋划应对奥密克戎。你瞧，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经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各位朋友，咱们明儿见了您呢。